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73， 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服，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 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六啊，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就农村土地承包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也是找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应该说现在呢，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呢是加快了。 对，是的。 所以呢，这方面的问题也就顺义啊，什么这些都属于县啊，就是农村 县。 对，但是现在全都转为区了啊，通州区啊、顺义区啊、密云区啊、延庆区都是这样的，大家关注。所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方面的一些实例啊，跟大家做一些这个解释。好，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当然了，在我们这个梳理一些案例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互相来交流。来，先看第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主要说的是农户呢将他承包土地啊转包以后，那么承包地呢被征收了，如何确定被征收的对象呢？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例子是张某与王某呢都是某村的一个村民。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张某与王某啊就签订了土地承包的合同。这个合同呢就约定说，张某将他家庭承包的 0.492 亩的土地呢转包给了王某啊，期限是5年，截止到2014年。但每年呢，王某向张某呢支付承包费用是8000元。那么下一年承包费用呢，按照上一年承包费用的110%来支付。在签订合同当日啊，王某呢就向张某支付了第一年的承包费用8000元。那么张某呢将 0.492 亩的土地交给了王某。这之后呢，王某也按时向张某呢支付承包的费用。这一晃呢就3年。而此时呢，张某与王某就发生了争议了。那么张某呢认为自己仍然是这个集体土地的承包人，应当呢由自己签订的转包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呢他要求自己获得全部 0.492 亩土地的征收补偿费用。哎，这个官司就出来了，是吧？那实际上呢，从这个例子来看，咱们首先要正视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我们说的 0.492 亩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底是谁？是张某呢还是王某呢？哎，这点需要咱们张律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张某他是作为户主啊，以家庭原产承包的形式承包了 0.492 亩的集体土地。虽然在2009年5月6号，就是5月份，张某呢将上述的土地啊转包给了王某，但是并未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就是说张某和村集体签的承包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这个并没有取代。 那实际上这个土地呢是张某承包下来的，他跟这个集体哈，有关部门对已经这个签立了一个合同。那后来张某呢又与王某啊他们私下里发生了关系，等于就是说张某把他这个土地又转包给了王某啊，这是只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一个转包啊，实际上这个土地啊他的转包人并没有变，实际上还是在张某的名下。 对， 实际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承包经营权人呢仍然是这个张某 啊，也就是说并未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土地它的承包人啊，也就是说经营权人应该还是张某是吧？ 对，因为和村委会的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发生变更，仍然是张某， 仍然是张某， 所以这个承包经营权人仍然是张某。 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虽然说这个土地呢又转租给了王某，但是这个土地它的所有权还是在张某的名下的啊，转包给了张某啊，这个王某哈，所以其实很清楚啊，很清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后来又发生了这块土地啊被国家征有了作为房地产开发来用，那么具体到比如说征用的时候呢要签约呀，要有些补偿款啊等等，那这笔款项应该是谁来收呢？ 首先就这个签约而言的话，那仍然是应该由这个土地的承包权人、承包经营权人张某，由张某来呢和这个政府征收部门呢签订这样一个土地征收的补偿协议。这第一个是签协议。关于这个款项给谁的问题，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是给张某，因为张某是在法律上认可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土地承包权人嘛。那么但是如果说张某和王某之间关于这个转包协议设计了，或者说他们两个之间约定了关于如果遇到土地征收的话相关的补偿的一些规定，如果涉及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要依照他们之间签订的这样补偿协议，在张某获得的补偿款中支付相关的费用，或者是相关的款项。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俩在转租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协议啊， 对， 协议当中写到了万一这块土地也有什么其他的变化的话呢，哎，怎么来做，那如果是当时有这个协议的话呢就可以按那个协议当中的条款去实施了，我估计够呛。因为像这些东西啊2009年的时候呢像什么房地产的征地呀、或者等等的还并不是说特别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可能双方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有的人比如说有的村民可能没有考虑到，但是有的人可能他考虑到，可能会写会设计，因为他们会可能会想到说未来几年内有可能的是吧这样的土地征收的问题，因为往往他承包的话可能不是简单的说把这地他放着，往往是会利用这个土地是吧做一些这个可能经营活动。你比如说就这个地而言的话，如果说他做的他那个种的是树木的话，比如说啊栽的是树的话，因为即使说他们之间没有约定关于土地征收的这样的一些支付费用的问题啊，理论上说是应该给张某，但是如果征收部门针对地上的树木，因为这树木是王某栽种的，比如说啊是比如他栽了树了是王某栽种的话，那么征收部门针对树木进行了相关补偿的话，那么这个树木的补偿也应当给王某。 就是在这块地上做的一些事情是人家后来转租给的王某做的。 对对，必定是王某他这个进行的投入， 是 并且这个合同已经在中途就终止了，是吧？对于王某的话，如果说没有相应的补偿的话，就是这个投入补偿的话，可能也显示公平。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当时他们签的，比如说是5年啊，但是在第3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变故哈，那是不是作为张某来讲要赔这个王某一些什么违约的？这个经济上有一些违约的什么赔款吗？ 就这个案件而言的话，因为是政府的征收行为， 对， 不是张某他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或者是解除的合同，或者是导致的合同的终止，那么他不应当就这个和王某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的转包合同或者叫 来承担这样违约责任，因为这个原因是由政府征收原因，都是非张某自己原因造成，所以他不应当向这个王某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但是这里面只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都是基于公平原则，即使他们之间没有对这个征收补偿进行一个约定，是吧？但如果说王某投入的相关的比如说设施设备，是吧，也比如说如果说进行种植活动的话，那投入了一些机器设备，比如说啊打井等等的相关设施的话，如果在征收中给予了补偿的话，这个补偿款应当需要那个就是在张某拿到相关款项之后应该给予王某适当的补偿。 其实做这个案例来讲啊，它并不复杂啊，梳理一下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从一般人来讲哈，我们的想象跟最后判决的结果几乎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也是觉得这个法律上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就是它很多的条文都是有的啊，我们只是从感性上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人法律上按照条文走的话也是这么一个结果基本上啊。 对，实际这个案件吧，它给我们了一个启示。 对。 就什么呢？本案中说的是转包行为，在实践中可能还有租赁土地，还有的是互换土地，就是我们两个村民之间，我把这地块给您，你把那地块给我，都有可能产生咱们本案中的相关的问题，只要无论是你通过这个互换土地，还是通过这个转包土地，只要在这个你和这个村集体的这个承包合同，或者是在这个土地登记部门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那么如果涉及这个征收的话，都是由原这个合同的这样当事人作为这个被征收人这样一个形式来那个存在的。 对，所以说从这个例子呢来看哈，它给我们的启示这点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对 哈，刚才您提到无论是租赁转包或者是互换啊，它里边这个核心的土地和房子啊，它这个性质没有变的情况下，万一它出现什么问题，还是由原来的 是的 啊这个承包人哈，或者说它的主人来负责。 对 啊， 当然了，这个作为无论是这个转包互换或者是租赁，是吧，那么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是可以对相关的利益进行一个约定的，或者进行一个安排，这是可以的。 对，所以说要租一些这个农村的土地呀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这点要充分的想清楚，因为现在农村的土地是不能够卖的啊，这个是大家都清楚。但是现在很多住在市里的人呢，他希望呢在农村有一块地呀，一个是享受他那种不同的氛围哈，可以种种地呀，感觉这个乡土气息啊对他非常有诱惑哈，挺好的。然后他就开始装修啊，然后什么做饭馆的经营啊等等吧，把一系列的事情就开始了。那如果在这个期间有一些什么变化的话，比如像这个似的，那这块地可能国家征用了，人家可能作为房地产开发也好或其他的用处也好，那这个时候我在这块地上所付出的一切，那也许可能就随之东流了，很有可能 这个存在巨大的风险。 对， 为什么？尤其涉及像您说的，如果要进行一些经营活动，比如说开饭馆了之类的，如果要涉及违章建筑的话，就是违反了当时的规划，是吧，你进行的相关设施的建设的话，尤其像这个经营一些饭馆之类的事情，有可能被认定为违章建筑， 对， 可能不给予补偿。 是，那就是说假如说我不干什么这个商业性的这个操作哈，我只是说租过来我自己住，那也是一样的啊。那比如说你在上面大动干戈的哈，比如说又装修吧又什么，花了好几十万等等的，最后改完了以后真的出什么问题的话，那人家那个租客可能也不负责什么样的这个责任的啊。 对，这种风险吧，还是 对风险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尤其是使用农村土地的时候啊，多个心眼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就是谁应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啊，取得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呢？这个例子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张某与王某呢，他们是夫妻啊，育有一子，咱们就叫张某一吧。 啊，张某一啊，女儿张某二啊，她是城镇户口，那么早已呢将户口啊迁到城里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张某呢为户主，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与村委会呢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啊。那么承包耕地呢是 1.14 亩。2011年6月和2012年的3月，张某、王某相继因病去世了。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老夫妻这一段全都去世了， 对 啊，最后呢，剩下这个张某一啊啊，还有这个女儿张某二这两个人啊，那实际上呢，后面的事情就发生一些问题了啊，就是在张某与王某这对老夫妻去世以后，那么他们承包的这个 1.14 亩的耕地是否能够发生继承的问题？就他们承包这块土地能否让后面的他的子女来继承呢？哎，这个目前是怎么来定的？ 对对，这个因为在本案中啊，张某和王某啊，他还有一子是张某，咱们说张某一吧， 嗯， 是和张某和王某是在同一户籍下， 嗯， 这个共同居住人吧，他也是，那么他呢可以在父母去世之后继续经营这个相关的这块土地， 嗯， 因为这个土当然说它不是基于继承，它是基于这个家庭成员，哎，这样一个关系， 嗯， 来那个继续经营。 家庭成员， 对对对，因为这个土地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这样一个形式，只是说呢，以张某作为户主他的名义来签的这个合同，所以说作为这个当中的家庭成员之一的张某一，那么他就可以继续经营这个土地， 嗯， 呢，咱们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张某二。这个女儿，因为她已经是城市户口，并且已经迁到了她已经是城市户口之后呢，她就不是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嗯， 存在，那么她就也就无权，继续就是来经营嘛，这样一个承包地，这样一个问题。 好的，那实际上也就是说，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啊，取得耕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啊，这对老夫妇呢，他们如果是去世了、死亡以后，由以家庭为单位的其他农户成员来经营啊这块土地，这是没问题的啊。当然不发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或者是这个流转啊，这是可以的。嗯，那实际上呢，就这件事情而言，一定要注解说清楚啊，就是它不是继承。啊，这个 1.14 亩的承包土地它不发生继承，是由这个他的儿子啊，就是张某一呢继续承包经营啊，这个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说法是吧？ 对，重点咱们要注意，就是说需要是本集体的经济组织的农户， 嗯， 就是在这个家庭成员中需要是 而且是农户 对才可以继续经营。 嗯，那如果假如说他这个儿子哈，虽然说跟他们是一个户籍在这个户口本上，但是他的儿子呢已经不是在这个农村经营这个农村的土地，他在市里工作，那他能够再经营这块土地吗？ 那么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他就没有权利再继续承包。 嗯，但是他的户口还是在这儿。 对，因为他已经不是农户了， 已经不是农户， 不是作为这个本集体的这个经济组织的成员了。 嗯，但是人家可能会说，我户口啊在这儿，我还是农村户口，我还是一个农户，我只是说呢，我可能在外面去工作了。 嗯，但您说的，如果说是他的户口还在这里，还属于农户， 嗯， 啊，这样一个角色，他只是说到外面去工作。 嗯， 在法律上的话，因为这种工作也不好来认定， 对， 所以往往呢，还是作为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还可以继续经营， 对，来看待， 对，对对对，像他的女儿就不行了 啊！对， 他女儿刚才从这个例子当中显示的时候，他的户口已经是显示城镇户口了，就说从这个户口本上已经转走了， 对 啊，农村变成城市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再经营这块土地了。 对，他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了。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细说一下，就什么样的土地承包形式可以来进行继承呢？ 嗯，这个呢，我通过吧，我呢给听众呢给总结一下， 嗯 啊，什么样的土地可以进行继承？第一种呢是。林地是可以继承的， 嗯， 就是说我们平时这种通过这个承包的林地啊，如果说承包人去世的话，那么承包人的继承人 是 可以继续承包林地， 嗯，就在这个土地上呢，他种的是树啊这些是可以的， 对， 林地啊， 对对，那么第二种形式呢，咱们根据承包法的规定啊，它描述的是说呢，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这个其他形式就区别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的或者叫家庭承包的土地的形式之外的 其他的形式是可以继承的。那么我再具体的说呢，就是说包括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形式承包的土地。更具体的举例的说，就你比如说是荒山还有荒沟、荒丘、荒滩，有的也是一些比如说一些村委会的一些机动的土地耕地，因为它是因为这个土地呢是属机动的，不是说分给农户的口粮田，是作为一个走正常的这样一个招标程序来进行发包的土地，也算这种其他形式的承包土地。那么这样形式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 这是一个可以继承的。 主要的就是这两个大的形式。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啥呢，关于我说的第二种形式，就是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 荒山啊、荒沟啊、荒丘啊、荒滩啊等等的， 对 这些土地 吧。等这个农村土地呢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形式吧承包的。这个需要注意呢，就是说呢承包这样其他形式的土地的话，首先需要签订这个承包合同。第二的形式必须是需要以招标拍卖或者是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的形式来确定价格。第三呢，或者是以这种公开协商的形式，不能以我刚才说的形式之外的形式来承包刚才所说的土地，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是无效的。 其实呢，在说这两个例子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哈，如果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哈，想通过法院这个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实际上呢，在之前大家就能够心里有数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条例啊，都是实际存在的哈。比如像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些结果呢，它是遵循，比如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有这么一个法律啊，像那个25条啊等等第一款啊等等，这都是有的。另外像农村土地承包法，咱们也有。这份法律 对是 啊，像有一些内容你翻一翻里边就基本上告诉你结果了，是这意思是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问题啊，无论是转包被征收或者是继承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哈。确实通过这个问题呢，大家呢也得到一些启示哈，因为现在呢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呢是走得非常快的，也确实呢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家里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啊，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解决啊。实际上有一些法律当中的对这些问题呢都有明确的一些解释和规定啊，咱们可以按照这个规定呢就能解决的这些问题了。好了，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那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咱们来有什么问题啊互相进行交流。那么实际上现在有一个现象啊，我不知道这个张律师看到没有，就是现在很多的城市户口的人啊，知道现在农村呢好像有利可图有图可图哈、啊、就纷纷的又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 我听说过，但是一般的是比较困难，不好变， 比较困难，不好变 ，对。 啊，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是不是也奉劝大家尽量少做？ 这个主要原因还是说农村户口它带来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有的是一些隐性的福利。 是， 很简单的，你比如说一些靠近城市的一些城郊的一些地方，农村啊。农村它有可能它一部分是涉及到一个土地征收会带来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利益，拆迁利益是吧，拆迁征收利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它的土地可能用于出租，比如说盖了厂房进行出租经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会带来一些大量的收入的话，那么本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那会在这个会得到相应的这样一些好处，对这些福利， 对，所以您就是一针见血点出来了哈。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农村土地当中隐性的一些福利而这么做的哈。但是刚才咱们又提到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呢会越来越快哈，越来越普遍。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您逆道而行之的话呢，您可能看似现在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从大的利益和长远来考虑的话，以后是否怎么样还真很难说呢。 对。 所以很多人呢总是看到眼前这一点点利益啊就扑上去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从这个长远来看呢，最后吃亏的可能还是自己。 比如说咱们看到看到一些现象，一些人他拿到了拆迁款之后进行一些挥霍，挥霍行为，就是不去进行一个正当的去经营投资，或者说进行一些行为是吧，就是认为这钱来得很容易，那我就买豪车然后进行高消费等等的，实际你可以想一想，这个钱必定是有数的，那么还有下辈子呢，或者还有下一代呢是吧，下一代，那么如果这样挥霍的话，那么几年内如果把这个东西把这钱挥霍掉了的话，如果没有相关的事业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产业的话，那么未来的生活怎么样？ 对， 也是一个问号。 当然这是一个方面，你是否能拿到大笔的钱这都画一个问号哈。另外比如说对于你的后代，比如孩子上学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等等的，那你转回了农村户口以后也许都是个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全面。好了，那非常感谢张书贵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案例哈，让我们有一些启示，感谢大家的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